永远其实并不遥远。我们爱这样的穷浪漫，平凡的只有吃饭洗碗，活在只有你我的世界里，真实的拥抱最温暖。 别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夜太长月光一定会冷掉，如何是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了国务院令，公布志愿者服务条例自今年的12月1号开始实施。为了鼓励和规范志愿者服务活动，发展志愿服务事业，条例对于志愿者服务的基本原则、管理体制、权益保障、促进措施等做出了全面的规定。今天9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来自民政部门的消息，我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两项制度呢，目前已经在全国实施了全覆盖。两项补贴制度的受益人群分别达到了1031万人和1073万人。继续来关注教育方面，教育部财务司副司长赵建军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规范校园贷的管理文件，任何的网络贷款机构都不允许向在校的大学生发放贷款。为了满足学生金融消费的需求，鼓励正规的商业银行开办针对大学生的小额信用贷款。我国最长的高寒客户混载快速铁路新建的哈加铁路已经全线的铺轨贯通，这也就标志着哈加铁路将会正式进入线路精条的阶段。铁路在开通之后，从哈尔滨到佳木斯的运行时间将会由现在的将近7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50分钟。中国联通宣布将会全面的启动机构精简的实施方案，那机构精简的工作呢，将会于今年的10月底前全部完成。中国联通称，这也是中国联通混改方案公布以来内部重大的改革举措。 风的

从市城管委组织的政务开放日主题活动上了解到，为了更好地实现垃圾干湿分离，本市将会推广厨余垃圾绿色运输车队，垃圾分类的示范片区覆盖范围也将会逐年的扩大，到2020年可以达到90%。北京市卫计委监测数据显示，和去年的同期相比，改革实施以来，三级医院、二级医院门急诊量分别减少了12.5%和5%，一级医院以及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增加了11.5%，城区部分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诊疗量增加了20%左右，而门急诊当中的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号的就诊人次分别减少了9.9%和22.8%。北京市西城区广内街道达志桥胡同东口日前竖起了一个新的牌楼，胡同的东西侧呢也多了两个挡车器，原来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为了步行街。186米的胡同当中，两旁的民居呢都是清一色的民国风格青砖灰瓦，而且每隔10几米就有一个影壁矗立在道旁，地面呢则是方砖铺成，可以说是一个亮丽的风景线。 让我不知不觉的心碎，道不清，说不出，怕你会深情地望着他，不甘心，我自己开始慢慢慢慢陷入了爱里。的我爱上了你，好像是上天冥冥中注定，我该不会就这样下去，把我的爱让自己默默埋藏在了心底。不知不觉的我爱上了你，担心爱上你是错的决定，让我说清到底是什么原因，连我自己也都说不清。他不甘心，我自己开始慢慢慢慢陷入了爱里。不知不觉的我爱上了你，好像是上天冥冥中注定，我该不会就这样下去，把我的爱让自己默默埋藏在了心。不知不觉的我爱上了你，担心爱上你是错的决定，让我说清到底是什么原因，连我自己也都说不清。不知不觉的我爱上了你，好像是上天冥冥中注定，我该不会就这样下去，把我的爱让自己默默埋藏在了心底。不知不觉的我爱上了你，担心爱上你是错的决定，让我说清到底是什么原因，连我自己也都说不清。